的生命啊，始终平凡无奇，我在空旷的墓地老去后还爱你。 为你弹这首爱你的夜曲，记得我失去的爱情，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口而出是你姓名，想确定我要遇见你，就像曾经交换过眼睛，在沉默该忘了你。

伤心的泪光闪动。 想什么？太想爱你是我。